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39集。 他知道某人有护短的毛病，便给队员挨个发信息，告诉他们以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江晨当然能看出方景行是在解围，看了他一眼，随手打死几只小怪，顺着地图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实在没有忍住，打开了私聊。 你脑补了什么？ 方景行见他竟愿意提，有些意外，他回得很谨慎。 没脑补什么。 我听听。 方景行思考几秒，试探着输入一行字。 你应该接触过职业，受过正规的训练，对吗？ 江晨点头。方景行既不瞎又不笨，这事儿根本瞒不住。方景行见状便知道这话题暂时没踩雷，继续往下。 我以前猜过你可能不得志，受过误解或者不公平的对待，导致对这个行业心灰意冷。 现在呢？ 现在觉得不可能啊。你要是真受过气，有我这么一条橄榄枝，你肯定会加入我的俱乐部，等着以后在赛场上虐死老东家。 嗯。 方景晴笑了笑。 这封印式的脾气真的是很合胃口。所以我猜你要么是因为打职业有个比较大的遗憾，要么是身体的原因让你没办法打。 嗯。 我能帮上忙吗？ 不能。 现在游梦出了全息，比赛模式由键盘转全息是必然趋势。全息大大降低了手速的门槛，更能延长选手的职业生涯。不会只是吃青春饭了，你的实力完全打得了全息。你有任何顾虑都能和我说，我会尽量帮你争取。 江晨看懂了，这货大概是觉得他可能有点身体缺陷。方景行见他沉默，犹豫几秒，下了记猛的。 我有件事想和你坦白。 说。 你生气归生气，但能不能别拉黑我或者玩人消失啊？ 行。 我查过内测的人，昨天在成年的设备里看见了你的账号。找江阿姨问过你的事儿，她没告诉我。 方景行想告诉这个封印师，他知道他就在这座城市里，知道他们之间就隔着一个僵尸栏，他们只要愿意就能见面聊天，所以其实可以不用有太多的顾忌。江晨沉默地看着这个货。 难怪大外甥好好的非要让我当弟弟，原来如此。 方景行见他要抬起胳膊，急忙提醒。 啊，你说过不拉黑我的。 江晨遗憾地放下手，想一想觉得这是在告诉对方他猜对了，不爽地又抬起来。 我是回消息。 方景行忍着要到嘴边的笑。 哈，你回。 江晨看着他这一大串东西，措辞一番，给了句实话。 我因为身体的关系，短期内打不了比赛了。并不是我不想打。 严重吗？我去看你啊。 不用。等我出院，我会第一时间考虑你的俱乐部的。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 好。 方景行看着聊天记录，觉得迈出了一大步。他本以为要很久才能试探地提起这事儿，没想到误打误撞竟然说开了。他便联系了一行人。 你把那几个拉一个群。 我已经挨个嘱咐过了，放心。 我给你转账，你找机会给他们发点红包。 你脸变得这么快的。 他倒也不笨，知道方景行怕是趁机和封印师谈了点事儿。他觉得自己挺冤， 便把那一脚还了回去。几人打了一下午的本，重新回到绝望森林，挂机下线。晚七点半，他们全员到齐，开始帮着家里解除诅咒。他已经困在森林近十年了，解除诅咒的关键在附近的一个小部落里，那个族有一块圣石，偷过来就行。圣石自然是要有人看守的，巡逻的人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回走动，路上还有很多障碍，出一点差错他们就会被追杀。这事儿看似麻烦，但对方景行和江晨来说再简单不过。方景行轻轻松松就溜达了进去，拿到圣石后，几个人一起往森林跑，成功带着家里走了出来。 哎，咱看门大爷不是说他妹妹和家里是一起的吗？妹妹呢？ 谁知道，他之前提了没？ 没有，他就说被蜘蛛抓了。 家里依然没提起护卫的妹妹，跟着他们来到离森林最近的流光河，看着林怀从水里出来，震惊。 你怎么？ 林怀哇的就哭了，冲过来抱住他。 哥！ 家里红着眼接住他，嘴唇颤抖，兄妹俩抱头痛哭。家里得知他被关在了河里，心疼不已，摸摸头。 你在这里等我，我想办法救你。 我再也不想和你分开了。 旁边围观的几人懂了，所以兄妹俩闲话家常，就他们去跑腿呗。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想多了，家里坚持要亲自跑这一趟。 你听话，我和这几位英雄一定能救你出来的，你再等等。 好吧。 家里放开他，回到玩家身边。 我们走吧。 一行人看着任务栏，发现没刷新，估摸暂时是要跟着他，便听话的走了。结果刚迈出去两步，身后突然响起悠悠的低喃，是林怀的影子，但却有些冷。 你真的信吗？ 几人一个机灵，瞬间转身，只见林怀低着头，看不清具体表情。 我当然信，他是我哥，可他十年都没有来找你。 黑色的雾气自他身上渐渐凝结成形，变成了另一个林怀。 不仅是他，你那些好朋友也没有来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你。 我操，心魔吗？ 家里倒吸一口气。 这是诅咒的颜色，他身上也有诅咒，正在迷惑他的心智。 不，他们只是没有想到我在河里。可这十年来，你在流光河来来回回走了无数遍，依然没能看见他们的身影，不是吗？或许是我们刚好错过了。我相信这些人，他们会救我的。 诅咒一指玩家。 他们，哼，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帮你，你忘了？ 林怀顿时消音，缓缓抬起了头。王飞鸟当场叫冤： 我们这不是一直在帮你吗？你怎么能冤枉人呢？你清醒点啊，小姐姐。 原来当初选择不帮的坑在这里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